的怀抱下，让你丝丝的发香留下。我喜欢听你说我爱你，简单的三个字多么甜蜜，想天天听也听不腻，好我爱你。我喜欢听你说

谁说